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落魄间沉淀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，我是英奇，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。都说现在的演员全能，唱歌跳舞演戏样样精通，但他们的唱功到底怎么样呢？只有听了才知道。有些演员其实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，但最终成为了人人追捧的实力演员。关于除了演员还有歌手的身份，今天提到的就是古巨基。他在2001年接演了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从此他有了另一个名字，何书桓。1994年古巨基作为歌手正式出道，2008年拿到 TVB 最受欢迎男歌手，并一度被誉为是香港乐坛唯一赢过陈奕迅的人。他确实是作为演员火起来的，但他最爱的还是唱歌。 头发，喜欢你的脸颊，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，喜欢你的害羞，喜欢你的疯狂，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喜欢开你玩笑，喜欢叫你傻瓜，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，喜欢打你肩膀，喜欢你会怕痒，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。